大争宠。人中道远多艰险，洒下一路驼铃声。山叠嶂，水纵横，冰封泥水雄心在，不负人民扬。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戏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，